是北京时间0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时期，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把一本印错了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小册子带回了山东广饶刘集村。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写给世界工人的书引起了当地农民兄弟的强烈共鸣，也拉开了鲁北平原上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由此点燃了鲁北平原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演绎出一段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从最早的中译本的传奇经历入手，记录了共产党宣言从国外流传到中国，并在中国迅速传播、星火燎原的经历。听众朋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作者铁流、徐景庚，演播韩涛。 8月17日凌晨，整个抚松县城被密集的枪炮声覆盖了，战斗一开始，作战计划就被打乱。李鸿兵部提前吹响冲锋号，而万顺部却没有按照预定时间到达目的地。见形势逆转，金日成马上实施第二套作战方案，一声令下，攻进县城的部队迅速撤了出来，并很快在既定地点东山和马路沟一带设下了伏兵。抚松的日军指挥官左雄见对手溃逃，不禁大喜，下令乘胜追击。天已近拂晓，天地间浓雾弥漫，进入联军包围圈的日军悉数被歼。8月18日中午，等日军大批援军赶到抚松时，抗日联军已经踪迹全无。后来金日成说，抚松一战一举两得，既打击了日军，又吸引了一批追赶伊军的敌人，伊军可以大松一口气了。严安吉参加了抚松战斗，身份暴露，不能再做地下工作了。张卫华把他送到了金日成部队，金日成见到他俩很是高兴，连声说，你们可立了大功了。张卫华说，严安吉同志为此暴露了自己，不能再待在抚松县城里，我把他送来参加你的队伍。金日成握着严安吉的手说，小严老师，欢迎你啊。多年之后，金日成在他的著作《与世纪同行》中这样描述，张卫华带来的三个年轻人中有一个小严老师，原来是教员，他在我们部队进入白头山地区活动时，在密营里的树干上写了很多标语，如今还留在密营里。金日成提到的这段历史是严安吉给金日成当秘书以后的事。 严安吉参加部队以后，感到部队的战术意识差，作战就靠猛冲猛打，这一点他在抚松战斗中就深有体会。有一次，金日成决定攻打南岗，并很快做出了战斗部署。严安吉听说后，马上找到金日成，他开门见山地说：“金指挥，这仗不能打。”金日成浓黑的眉毛蹙了起来，有些不悦地问：“小严老师，怎么不能打？”严安吉道：“古人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据我了解，南岗的情况很复杂，我们对敌方一无所知，怎么能盲目的决战呢？我觉得打仗要有勇有谋，谋略为先。要是只有勇，那就是猛张飞了，打起仗来会吃大亏的。”金日成盯着严安吉，一时没有说话。严安吉觉得自己因为着急，措辞有些激烈，金指挥肯定是不高兴了。他正不知所措时，金日成抄起电话，下达了暂时停止攻打南岗的计划。严安吉如释重负。金日成回过身来，一把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小严老师，没想到你还懂军事啊。”严安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在黄埔军校学习过，平时也注意研究一些军事。”“好，好，你看这样行吗？从今以后，你就担任我的秘书，多给部队的领导干部讲讲古今军事谋略。”从这之后，行军途中，严安吉常给金日成等师领导讲解《孙子十三篇》等军事著作。1937年夏末，金日成的部队奉命转移，出发的第一天，严安吉就感到自己腰酸腿软，头晕目眩。他摸了摸自己的额头，有些烫手。部队进入茂密的森林后，严安吉越走越慢，渐渐落到了队伍的后面。金日成对掩护班的王班长说：“一定要保护好小严老师。”王班长不敢懈怠，带着几名战士陪伴在严安吉的左右。严安吉对王班长说：“虽然敌人主力被咱们甩掉了，可警察的鼻子比狗还灵，他们四处寻找，专门抓咱们这些掉队的人。人多目标大，你们先走，前面就到宿营地了，我休息一下就去找你们。”王班长觉得有理，就把严安吉身上的东西都扛到了自己肩上，带着几个战士先行走了。严安吉坐在树桩上休息了一会儿，想站起来，可是头晕的厉害，两腿就像嵌进了地里，他只好再歇歇，可不久竟迷迷糊糊的闭上了眼睛。等他再睁开眼皮时，夜色已经降临。他忽然听到不远处有一声响从身后传来，肯定不是自己人。严安吉一下子警觉起来，脑子也清醒了许多，他想马上站起来，可双腿就是不听使唤。与其落进敌人手中，还不如滚到坡下去。严安吉想到这里，就地滚了下去。这一滚，严安吉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后来他才知道，王班长率领战士回来找过他几次。为此，金日成还严厉批评过王班长。夜晚寒气逼人，严安吉爬到一棵大树底下，把落叶都集中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又抓了一些叶子放在自己胸前，很快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等他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上午，几缕阳光透过茂密的枝头落在身上，他觉得温暖无比。晚年严安吉回忆道：“早晨的太阳透过森林照在我的身上，就像在母亲的怀抱里那样舒适。太阳移动，我也随着移动。太阳落山了，慢慢的，又是一个夜晚到来。” 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以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的传奇经历入手，记录了共产党宣言从国外流传到中国，并在中国迅速传播、星火燎原的经历，以及围绕它的翻译传播，在最艰苦的战争岁月和新时期建设中产生的感人故事，如同一幅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画卷，被重新铺展在和煦的阳光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 为您播出。 这天晚上，叶安吉升起了篝火，他坐在旁边烤着，只烤得大汗淋漓，通体舒泰。叶安吉后来跟金日成这样描述那天晚上的情景：我忽然听到有树枝的响动，声音从远而近，好像是人的动静。我的病一下子减轻了不少，精神也高度紧张了起来。我的手枪顶上了子弹，躲在一棵大树后面观察情况，看看到底是敌人还是我们的人。这时黑影近了，原来是两个警察，他们站在火堆前四处查看。一个人说：倒霉，跟踪了一天也没抓到一个掉队的，这肯定是猎人点的火，走吧，小心让野兽打了咱们的牙祭。警察走后，叶安吉又回到火堆旁，不知不觉天色已经发亮，他感到口渴，想找水喝。在不远处，他找到了一条水沟，水很清澈，两旁像针样的嫩草争着向上长，青蛙在高声的歌唱。叶安吉喝了几口水，觉得饥饿难忍，想着要吃点什么，忽然见一只青蛙从草中跳了出来，他猛地扑了过去，因为用力过猛，额头都磕破了。他哪里顾得上这些，还是奋力捕捉这只肥大的青蛙，最后终于抓到了手里。叶安吉观察了一下地形，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石洞，附近有不少干柴，他就生了火，烧起青蛙来。吃完了这只青蛙，叶安吉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气。那个阴沉的早上，叶安吉走出了很远，也没能走到森林的尽头。他出发时做了记号，走了很久，却发现又回到了原地。茂密无边的森林犹如辽阔的海洋，迷失了方向的叶安吉像一叶小舟，随波逐流。从1937年8月到11月，叶安吉在森林里足足被困了三个多月。他单薄的身体经受了无数次的风雨，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更难熬的是饥饿，还有令人恐惧的野兽和可怕的孤寂。在森林里转悠的日子，叶安吉能吃的都吃过了。开始他身上有火柴，可以烧东西吃，后来火柴没有了，他就钻木取火。可是遇上连绵的雨天，费很大力气也难以取到一点火星。叶安吉饿极了，只得生食老鼠。他闭上双眼，一口咬了下去，瞬间一股血腥味弥漫了整个鼻腔，他哇哇的吐了起来，好像整个胃囊都要吐出来。叶安吉告诉自己，要想活着走出去，要想继续革命，就得把老鼠生吞下去。为了减少咀嚼的时间，他用匕首首先将鼠肉切成肉丁，等胃中平息下来，他屏住呼吸，抓起肉丁塞进口里，直接吞了下去。等把这只老鼠全部吞进胃里，那血腥味又窜了上来。叶安吉一时难以控制，赶紧抓起一把泥土咽进了肚子里。吃完了老鼠，叶安吉又出发了。走累了，他就抽出匕首，在粗壮的树干上刻下几行字。解放后，他对战友们说：看了这些字，我就有了力气，有了活下去的希望。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伐木工人在林中发现了这些刻字，刻有字迹的树木足有300株之多，惊动了当地公安和党史部门。他们发现每株树干上字体依然是清晰可辨，什么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宣言是每一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这些标语有的是国际歌的内容，有的则是共产党宣言的内容。这就是朝鲜领袖金日成主席后来所提到的密林标语。1937年11月5日，叶安吉在密林中遭遇一只巨大的黑熊，他正用倒划破树皮取水喝。 忽然有两只手搭在了自己的双肩上。叶安吉心想，糟糕了，这下遇上敌人了。他用余光一看，见肩上是毛茸茸的爪子，他马上意识到是黑熊。他就是倒在地上，闭上眼睛，屏住了呼吸。那黑熊在叶安吉的脸上嗅了嗅，见没有反应，又伸出爪子在他的脸上扒拉了几下，悻悻地扭头走了。叶安吉觉得脸上疼痛难忍，用手抹了一把，手上全都是血。一位蓄着长须的老猎人恰巧经过，见叶安吉躺在地上满脸是血，急忙把他拉了起来。年轻人，年轻人，你这是怎么了？叶安吉见是一个老人，不禁一阵惊喜，他已经几个月没见到人了，唯恐老人跑了，他紧握住老人的手回答道，被黑瞎子挠的。老人从怀里摸出了一个小瓶子，往手里倒了些面粉状的东西，然后撒在了叶安吉的伤口上，血一会儿功夫就止住了。1937年11月20日，这位可敬的老人终于把叶安吉送出了茂密的森林。抬眼看看晴朗的天空，连绵的山峦，还有透明而又温暖的阳光，叶安吉泪流满面。他向老人深深地鞠了个躬，踏上了新的征程。 马克思去世37年后，在遥远的东方国度，共产党宣言被译成中文。这本中国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以后的日子里，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一大批开国元勋和众多的革命志士。一位用生命守护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最终把这本共产党宣言献给了国家。如今这本书被列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 当严安吉还在茂密的森林穿行时，张卫华走上了不归路。1937年10月的一天，共产党员郑学海突然来到了兄弟照相馆。他和金日成、张卫华是小学同学，彼此之间很要好。郑学海和张卫华说了一会儿话，似乎随意地问道，哎，成柱的部队最近在什么地方？找个时间咱们应该去看看他。金日成当时名为金成柱。张卫华随口说，嗨，我知道，前几天我刚给他送过物资。张卫华刚要说出金日成部队驻地时，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马上改口道，但他们很快就转移了，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了。郑学海不动声色地说，啊，那以后再说吧。他话头一转，又随意说起了别的事。此时的郑学海已经叛变投敌，张卫华为人真诚老实，又缺乏警惕性，竟没有察觉到可疑。两人分手后，他在照相馆里同往常一样忙碌着为客人照相。第二天下午，伪满警察突然带走了张卫华。金日成在《与世纪同行》这本书中回忆道，他推诚待人已成为习惯，作为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他过于天真老实，缺乏警惕性，这使他变成了被五花大绑的囚徒。敌人妄图通过张卫华查出我们司令部的位置，发现能够一网打尽抚松地下组织的线索，对他施行了种种严刑拷打。张卫华的父亲张万成花钱把张卫华保释出来，但日本宪兵队队长向田给了张万成一个条件，保释期限3个月，继续交代抗日联军去向，宪兵队随传随到。向田嘿嘿干笑着说，呵呵，千万不要想着逃跑，你们中国有个成语 株连九族，还有个成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如果他跑了，不仅拿你们全家问罪，周围的住户一个也跑不了。张卫华听后痛不欲生， 爸爸你糊涂呀，你不应该保释我，日本鬼子这是一箭双雕，又拿了钱，还要诱捕京城住啊。 张万成长叹一声， 哎，我这也是爱此心切啊，咱们慢慢再想办法吧。 张卫华欲哭无泪， 爸，我连累全家了，儿子对不起你们啊。 他给父亲深深鞠了个躬，随后一脸凛然， 我不会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的。 张万成看着儿子的神情，着急地说， 孩子，咱可不能做傻事儿啊。 1937年10月26日，张卫华在自己的照相馆里枯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地下党员宋庆泽来到了照相馆，他握着张卫华的手说， 听说你出来了，我赶过来看看你。 张卫华赶紧说， 啊，正好，你马上替我送封信给京城主。 说完他匆匆写道，郑学海叛变，敌人正派特务秘密侦查朝鲜人民军司令部所在地，万望从速将司令部转移别处为要。宋庆泽走后，张卫华打开装满生汞的瓶子，仰头喝了下去。生汞学名氯化汞，有剧毒，只一会儿的功夫，张卫华就感觉到自己的腹部疼痛难忍，双腿也慢慢没了力气，他无力地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当到店里的伙计王三见状不好，连声问张卫华怎么了。张卫华用手指了指桌上的瓶子，王三明白了，马上跑去告诉了他的家人。张卫华的父亲母亲和妻子很快都赶到了照相馆，张卫华气息渐弱，看到儿子痛苦的样子，张万成捶胸顿足，老泪纵横， 儿呀，你让我们全家还怎么活呀。 照相馆里顿时哭声一片，张卫华低声说， 爸妈你们都别哭了，用我一个人的命换取京城主和抗日联军的安全，只我遗憾的是没能拿起枪和城主一起去杀小鬼子。 宪兵队队长向田带着军医官闻讯赶来，军医官上前查看了一番，走到向田面前摇了摇头，向田大怒，骂了声八嘎，扭头就走了。张卫华慢慢闭上了眼睛。张卫华自尽那天，他的妻子王雅清发现照相馆里的桌子上有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生死二字。这一夜张卫华的内心该经历了多大的痛苦煎熬。得知张卫华自尽，金日成泪流满面，连续几夜都未能成眠。后来他在回忆中写道，接到张卫华自尽的噩耗，我一连几天夜不能寐，食不下咽，我感到空虚，仿佛苍天哗啦一声在我身边崩塌下来，我感到胸口郁闷疼痛，好像重重的挨了一闷棍，我神魂游荡，犹如从万丈悬崖坠入无底的深渊。在那悲痛欲绝的日子里，在我胸中不知响起几百遍悲愤凄夜的挽歌。日军侵略中国，在很多地方推行了保甲制，一般十户为一甲，一旦有人犯事，不仅株连全家，还会连带其他人家。张卫华自尽后，日本人大为恼火，准备实施甲内制裁，张万成倾尽家财打点，日本人方才罢手。1937年初冬，阎安吉回到抗日联军后，开始兼任两个连的指导员，后在一个名为全光的人领导下编晨光报纸。这期间阎安吉在晨光上发表了数篇共产党宣言读后感，在官兵中反响极大。1939年的一天，阎安吉在转移途中听到了阎宪孟牺牲的噩耗，后来他回忆，我听说他死得很惨，他率领战士掩护大部队转移，任务完成后